兰提供更多战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正是同波兰研究向乌克兰供应战机，同埋美国点样填补波兰战机的空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说俄方准备同乌克兰以及外国伙伴透过对话解决冲突，强调只有乌克兰放弃作战并满足俄方要求，俄方才有可能停止军事行动，希望乌方在新一轮谈判表现出更建设性的态度。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明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明晚转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早转吹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及海珠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元朗朗善村善爱楼、善用楼、善良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字一句，啰嗦一堆，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管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追随，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美好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剛才你歌呢，如果你呢咁多年都一路慣咗聽原本嗰隻那天再重聚，或者係靚歌再重聚呢，剛才又有少少唔同呢。其實係㗎，成隻歌唱曬呢、這個新嘅版本呢，叫做盼終會團聚，啱啱唱嘅。咁意思你都明啦、啊、我哋好希望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好快就可以一齐团聚，同家人可以一大群人一齐食饭，同朋友可以一齐畅饮，一齐谈天说地。其实如果能够咁样呢，就即係话疫情就已经过去啦。咁所以呢个歌呢，就多谢童心为我哋写个歌词啦。咁然后呢，就歌名各样嘢呢，我个感情都摆晒落去。叫做盼终会团聚。好彩而家咧就二千零歌再重聚可以经过电台啦。虽然我哋喺直播室就限人啦，咁但系我同你都会继续喺空气中，大家可以接触。大家好，我系 Albert， 我哋有 Vince 喺度，多谢 Vince， 因为 Vince 今日依然都系单枪匹马咁样咧吓嚟到，啊一个人骑两只马睇过未？见过未啊？照旧，疫情啊嘛，唔紧要，我哋一定撑得住。所以呢就由好多人呢就变成咗我哋两个啫。咁依然呢都係有钢琴有 keyboard， 一样有我攞埋个吉他，即係有三种音乐三种乐器可以将今日嘅主题呢同大家分享。首先呢我想分享一下呢，就係、是、一隻即係开头呢一两 part 呢，我都好希望边时我哋准备一啲即係和平嘅歌曲啊。即系从心而发啦，我即系日日睇屋企，大家都喺屋企啊，扭开电视，两样嘢嘅啫。一样嘢就系我哋香港嘅疫情啦，最关注噶啦。所有嘅新闻。第二咧就系而家俄国同埋乌克兰打仗，咁啊真系好唔想睇到呢啲，好坦白讲。即系由我哋细个唔知道未即系经历过战乱。但是我想Vince 你爹哋妈咪都好少少，因为你爹哋妈咪都是后生啦。 是应该是婆婆爷爷爸爸嗰一 辈。我个爸爸同妈妈就经过战乱啦。所以呢即是由细个嘅时候已经有啲咁嘅分途啦。咁就都略感觉到少少打仗嘅即係苦况。真係好惨。咁而家睇电视呢，咁啲人逃难啊，离开自己嘅家园。真係有啲心急，唔緊要。我哋今日呢就即係將一啲反戰嘅歌呢，或者和平嘅歌呢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隻呢我唱咗好多年，由細唱到大嘅。原來我最近先發覺呢隻英文嘅民歌呢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呢，你一定聽過我唱啦。我成日介紹，我好鍾意呢隻歌嘅。成日都介紹俾啲尤其是嗰啲同學啦同學們啦。咁因为呢一只咧系一只反战歌，但系佢歌词好简单，讲个故事咧个啊啲花去咗边啊个循环故事。我最近先发觉咧，原来呢只歌咧系一只乌克兰嘅民歌改编嘅。原来啊，佢原本咧又唔系讲花嘅，咁系讲咧讲咩咧系啲芦苇。咁去咗边度啊？嗰个佢系啲女仔咧就割晒啲芦苇草啦。咁然啲嗰啲女仔去咗边啊？啲女仔咧就去咗。佢哋嫁咗俾佢哋嘅 husband， 嫁咗俾佢丈夫啦。咁啲丈夫去晒边啊？去晒打仗，做晒士兵。咁啲士兵最后去咗边啊？就去咗 graveyards， 去咗坟墓嗰度，因为战死沙场啦。 咁就再后来咧，咁嗰啲芦苇，或者而家讲系花啦吓，变咗英文歌。咁嗰啲花去咗边啊？啲花就喺个坟墓上面嗰度再生长，咁系一个循环咯，系咪啊？好简单嘅只歌。咁我谂如果即系大家同学系想学一啲英文民歌啊，呢只啱晒。咁呢一只咧好有意思嘅咧，唔系学啲，因为英文好浅嘅，小学生都识嘅。咁但系咧。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咧，就後來咧就俾美國一個民歌手咧叫 Pete Seeger 好出名嘅，一個大師級。咁佢就將佢改咗做 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咁喺呢個時刻，獻給烏克蘭嘅人民。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Gone to husband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Gone for soldi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Gone to graveyard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Gone to flow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Gone to young girl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几时先学识学知道打仗嘅祸害咧？点解啲人会继续掀起战争咧？唔知边个啱边个错先好咧。总之有战乱咧，就一定系涂炭生灵，好多人都会冇咗自己屋企。而家正在逃难嘅好多乌克兰人。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是他们的民歌改编的一首。关于和平呢，我们中文歌当然也有很多的。平时我记得有我们香港电台呢，做过很多不同主题的歌，很多的。咁有一年咧系世界和平年啊，我唔系好记得边一年。 86年。 我系啊， 系啊， 你 check 咗。 系啊。 1986年啊，记得啦。咁咪我哋只群星一齐唱咯。咁第一句我好记得，好似阿伦唱嘅，阿伦开声先嘅。咁嘅歌咧叫做《和平之歌》，咁系由我哋香港电台牵头做啦。咁就都系郑国江老师填词。 系啊。 一定系嘅。咁就唱嚟听下得唔得？边时一个人同我哋唱？ 哦，好。 和平之歌，希望世界和平。 风中散播，大战不断，人民流泪变干涸。过去已错过，记忆中多战火，炮声一过，血成河。奔向幸福，奔向和平，让我挣脱。绝望变希望，歌声风中远播，没法想象，为何人类这么傻？错过再要错，永不终止战火，清风不禁叹奈何，可以像息，风要唱颂和平之歌。心中的戏棋没法阻，处处也有共鸣，一起唱和。力量是在你心，莫再将心反锁。共期待和平，声调谐和，风正在唱。这首歌要世上重建真情，山静和应一片和平，如快星爆发着人性的知性，心相应。此真心照应，热爱生命，全球人类见温情，以爱引发爱，爱心比火更盛，晚间一过见黎明，风正在吹，吹劲奏着和平之声。处处也有共鸣，一起唱和。热念是战的歌，化开心中的冰，然而真的心歌颂和平。风正在唱，高唱和平，这首歌要世上重建真情，山静和应，一片和平如快星，爆发着人性的知性。 世上重建真情，山清我应一片和平如快星，爆发着人性的知性，心相应。 希望世界和平，歌名叫做《和平之歌》。咁当年主唱嘅咧就系差唔多全香港嘅歌手， 有十一个啊， 系十一个咋？唔系咁多 啊， 系啊，唔记得晒啲名啦，不过都系即系大家好熟悉嘅，香港人，香港歌手，1986年啦，已经系咪啊？ 嗯， 话咪即系廿几卅几多？卅几年？ 有啦， 三十几年啦， 有啦， 三十五年，时间真系好快，但系，快慢都好啦，总之希望呢啲和平快啲嚟，战争快啲走，咁 OK。和平之歌之后咧，我又想另外一只咧，都系一只即系我突然间今日就好多思潮，都谂翻起好多反战嘅英文民歌啦。咁呢啲民歌就以前我哋唱嘅时候呢都知道佢讲咩嘅，但係嗰个感受就冇咁深啦，因为冇亲眼睇住嘩喺周围有战乱等等。咁有一隻歌呢就叫做 One Tin Soldier。咁呢隻歌呢好多人都知嘅，因为除唔係淨係唱民歌嘅人知，因为后来呢许冠杰阿 Sam 呢就将佢变成咗一隻嘅单元嘅唱片。一隻 single， 咁啊录咗一隻 EP， 好大隻碟嘅，咁啊即係周围卖周围发行啦，咁所以呢隻歌就多咗好多人识嘅。咁啊当年呢就係、是、Sam 呢就搵埋陈秋霞呢合唱嘅，你应该冇印象嘅，因为都係咁上下八几年嘅时间啦，可能係七几年添啊，可能应该係，因为 Sam 唱英文歌呢就70年代已经唱㗎啦。咁啊，將好多呢啲民歌咧就改編成為即係流行味道重啲噶啦，等啲人容易接受啲啦。咁咩 One Tin Soldier 咩意思咧？即係其實好簡單，就講兩派人就發生爭執。點解咧？因為知道一個山上邊咧，即係山上邊有一班人嘅，咁佢下邊嗰班人咧就強大嘅，就知道咧山上邊有個寶藏就喺佢哋嗰度，於是乎咧就想打佢哋。咁大家打啦，打完咗之后呢一阵间我话俾你听，哦，原来个宝藏呢就写住几个字嘅啫，就叫做 Peace on Earth。呢嘢都冇，即係个盒呢个宝藏个盒一揭开啦，原来就写住三个字，希望世界和平。 Listen children to a story that was written long ago about the kingdom on the mountain and the valley folk below. On the mountain was a treasure buried deep beneath the stone, and the valley people swore they have it for their very own.Your neighbor, go ahead and cheat a friend. Do it in the name of heaven, justified in the end. There won't be any trumpets blowing come the judgment day on the bloody morning after. One tin soldier rides away.So the people of the valley send a message up the hill, thirsting for the buried treasure, tons of gold for which they killed. Came an answer through the kingdom, with our brothers we will share all the secrets of our mountain, all the riches buried there.Your neighbor, go ahead and cheat a friend. Do it in the name of heaven, justified in the end. There won't be any trumpets blowing come the judgment day on the bloody morning after. One tin soldier rides away. One more time now. Go ahead and hate your neighbor. Go ahead and cheat a friend. Do it in the name of heaven. Justified in the end. And the old in the morning after. Peace on earth was all it sai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上水屠房听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听日本地和内地活猪可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将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而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的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因素之后，表示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的时间表，所以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的条件。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朝早接见港澳政协委员，政协蔡冠森引述韩正话，中央政府非常关心香港的疫情，给予很多支持，形容对特区政府照单全收有求必应。政协委员苏少聪引述韩正认为，要特别照顾老人家和小朋友，中央会再加大力度令疫情受控，期望特区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市民支持抗疫措施，并以防疫常态化的态度看待。政协李大壮引述韩正说，听闻有私人医院拒收新冠病人，多个委员其后和应，韩正说这样不可能，有违白衣使命。苏少聪又说，韩正指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决心不变，尤其是实施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之后，真正落实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政协委员黄锦辉说，韩正呼吁委员用好手上选票，听取民意和选举纲领，做好选举工作。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山火，多间房屋受损和被毁，过千户居民撤离。当局说，山火面积超过4856公顷，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佛罗里达走廊。超过200个消防员和应急人员正试图控制火势。州长德桑蒂斯说，山火火势猛烈，蔓延得快，加上湿度低，风力强，以及飓风麦克尔2018年对植被造成的破坏等，都导致山火发生。北韩表示，昨日再根据侦察卫星研发计划进行了重要试验。朝中社报道，今次是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和国防科学院继上个月27日之后，再次进行研制侦察卫星所需的试验，验证了卫星资讯传输和控制命令系统，以及各种地面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飞行大约27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大约56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听晚转凉，气温介乎17-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强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及海珠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元朗朗善村善爱楼、善信楼、善良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东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坐姿比赛，国家队郑鹏成功冲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第26届 IFVA 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媒体艺术组金奖得主卢丽丽，以飞行备忘为主题创作她的个人展览作品。 一张飞机上的安全指引卡，令艺术家联想到有关飞行以及如何平静地面对恐惧的课题。 今次展览有一个 key visual 主视角，展示一些雀鸟形状的贴纸贴在胶片上面，讲紧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有请卢丽丽分享一下。 胶片反映住一些人工和自然的痕迹，捕捉了在我们平时公路见到在旁边有些防撞栏或者隔音栏，它上面有些雀仔的贴纸，其实是防止雀仔去撞上去。我希望其实借住雀仔去侧射回人究竟怎样去在这个自然和人工交集的地方生存呢。 创作以外，艺术家卢丽丽亦都有学习务农，实践半农半艺的生活方式。在今次展览入面，就透过一个叫做《飞行备忘》的录像作品，思考移民潮下香港农夫的去留。 因为人和雀仔都其实是不同的物种，雀鸟是为了繁衍生存去迁移，相对人类其实背负了很多包袱，其实好像看来很无奈，但是其实这些我想是一种复杂的人性和情绪，这个正是令到人类的情感变得丰富。这个矛盾我就希望在这个录像作品反映出来。 飞行备忘，卢丽丽媒体艺术展， 详情请参阅 IFVA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两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还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在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 流泪看天际大地粉，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维维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维维天天空可见飞方展翅飞舞，穿梭天际，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爱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太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维维，再次再次呼叫阿玛尼那飞鸟，惊慌展翅飞舞，穿梭天际，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爱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权利与拥有的斗争，愚昧与偏见的争斗。若这类战争到最后怎会是和平，我向世界呼叫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维维，再次再次呼叫阿 今日由九点钟开始，一路到而家啦，都系讲世界和平啦，希望战争停止啦，或者我哋揾咗一啲反战嘅歌曲啦，全部都系一啲好似头先只歌咁样，不断向世界呼叫。阿玛尼，阿玛尼即系 Beyond 嗰啲歌啦，大家听过好多次啦，即系意思系和平咁嘅意思，系啲非洲嘅语言嚟嘅。当然我都会揸着吉他会唱这一类歌的，因为希望可以呼唤起在战争里面的一些人民，希望可以渡过难关。跟着这首歌呢是我们本地的民谣，这首歌叫做民，里面呢都现时都很多有战乱啊。为什么会有战乱啊？因为有人有贪念，贪心不足惹恨事，悲哀中人为作乱。希望战争快点停止。我和阿Vince一起合唱给大家听。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 为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星点解要怕我，千秋也未。 间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倦半点。 问世间点解有寂寞，悲伤挂在人面。 为世间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贪心不足惹恨善，悲哀中人为将乱，悲伤皆有贪恋，知足将快乐在天。贪心不足惹恨善，悲哀中人为作乱，悲伤皆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在天。 我哋经常都会唱呢只歌啦，咁但系你嗰个感觉冇咁深， 系啊， 系咯，头先唱唔知点解一路有啲电视系啦，嗰啲电视啲画面啊出晒嚟，因为而家可能即系日日喺度睇住，亦都系真实不断咁即时发生紧， 嗯， 可能而家即系出边都会有好多炮声啊、飞弹爆炸嘅声音啊、啊啲屋着火嘅声音，总之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藉住歌曲抒发下啦，啊，亦都呼吁下大家即系珍惜和平嘅，我哋即系过紧呢个和平嘅年代啦，已经系好难得嘅，啊。OK， 跟住呢只歌咧都系嘅，平时咧我哋好少唱，因为今日我哋好想揾一啲即系希望呼吁和平或者即可能纾解一下嘅一啲关于战争嘅歌曲。其实即系意思咧，即系啱啱调转咧，就系希望系战争停止。其实一啲和平嘅歌曲，呢只歌咧大家好熟嘅咧，就系谷川新司嗰只 Subaru。咁我哋多数咧九成嘅时间听咧都系听星啊，啊我哋经常自己唱都系唱星啦，即系关正杰嘅版本。但系其实咧同一只歌咧，同一个旋律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嘅，就叫做号角。当年就是罗文主唱的版本， Subaru 星的另外一个版本号角，号角响起的时候烽烟遍地，号角吹起烽烟遍地，良民天元尽气颠沛游离，但见退换败瓦烽火满地，怕看繁荣闹市景变一切去，啊，充满 血泪，恨痛莫名，叹息唏嘘。谁人要烽火遍地，故都身世一朝粉碎。盼待和平，结束纷争，再不要轻杀机。期待人爱，盼再度一丝生气。 这个版本叫做《号角》，同埋《星》嗰只歌咧，系同样嘅调子。两首嘅歌词都系郑国光老师写，佢一个人写两个版本。 郑国光老师都写好多关于和平与爱嘅歌。 我印象中差唔多大部分都系佢啊，好多诶，即系一啲励志嘅也好啦，啊抒怀嘅也好啦，和平嘅啦啊。都是他的。当然呢，我们除了有英文有中文，你想到一只什么歌呢？ 我想起这一首呢，就是曾路德的愿。 唉，我都有一起跟着唱。 是啊，这只真是你唱完之后都觉得我们要去彼此相爱，真的。 即是这些歌好像平时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那些歌词多数都这么写的啦。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就没有战乱，但是我哋有疫情啦，其实就好似一场战乱一样，个感觉好类似。所以呢，今晚选嗰啲歌啦，希望大家一齐都有个抒发嘅感觉啦，共鸣下啦。我哋亦都齐心啦，一齐发功，将和平带嚟。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今莫求而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总赞和平，全让有爱，人人永远想亲爱。 笑里痛苦可以笑，笑有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 愿见人人 和平有爱， 和平有爱， 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在内， 颂赞和平， 全人有爱， 有爱， 人人永远想真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 愿见人人， 见人人 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全人有爱， 有爱， 人人永远想真爱，和平的歌声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国内，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赞和平，全人有爱，人人永远想真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 危家感染凶险，难过疫情滔天，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竟遇见，不免让担心天天增添，危险需要担当，无畏未忘正念，自善慈悲，愿指责怨恨不复见，请你一起同奉献，这刻感恩各区前线，至今坚守每天，为他人，为家园，忘记了疲倦，谁不深爱香港，唯有共同抗疫，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打胜这一场疫战，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取胜这一场疫战。 獅子山下同心抗疫，全香港的所有朋友互勉，我們在獅子山下的朋友同心抗疫。時間到了差不多十點了，十點之後我們會繼續的，還有兩個小時二千靚歌再重聚。 軍事行動踏入第十一日，俄烏雙方再次嘗試在烏克蘭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實施臨時停火，設立人道主義走廊被居民撤離，但連續第二日失敗，雙方繼續互相指責，據報只有大約300人成功離開當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導彈摧毀中部文尼察的民用機場，並計劃轟炸南部城市敖德薩。他再次促請外國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並要求美國推動東歐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戰機。美國說正是同波蘭研究向烏克蘭供應戰機。俄烏將會在星期一舉行新一輪談判。俄羅斯總統普京重申，只有烏克蘭放棄作戰並滿足俄方要求，俄方才有可能停止軍事行動。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明晚转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及海珠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了疫苗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們的，第一就是一個 B 細胞反應，這個 B 細胞就是出這個抗體，如果你譬如打復必泰的，它谷到很高跟著就慢慢跌，所以看到以色列的數據，就是如果你打復必泰兩針，它大約是 16% 的人六個月之後才跌到很低，但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它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它是會上，但又不是去到很高，隨著時間它就跌得快一點。內地都有數據，就是大約是過了六至八個月，大部分人的抗體都很低，第三針之後它又會飆回高。第二個保護我們就是這個 T 細胞。 T 細胞呢其實兩隻都差不多，它是會減低了我們患重症入院和死亡風險。我們做了研究看到，無論你打復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點都不舒適，就算你不幸感染了，減低了你有嚴重重症，減低了你入院的機會和減低死亡風險。 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還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種疫苗可以減低嚴重症狀、住院和死亡的風險。專家說，所有接種過流感疫苗的長者接種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點打針吧。 香港精神就似火凤凰，逆境中新生，风姿更硬朗，齐齐迎难上，挺起胸不再彷徨，齐来重建香港，協 献出一分光，香港精神越困苦越顽强，凝聚香港心，一起创盛况。创盛况。 大家好，我是 Albert。 刚才的歌呢叫做《香港精神》，当然原本我们有这个版本就叫做《仍然是你》，但是呢在两三年前呢，就因为一路社会运动啊，一路有疫情啊等等，就特别呢就请郑国光老师写了这个特别的版本，咁都唱咗好多好多时间。諗住可以转返原本个版本喎，点知真係细估唔到，如果仲喺而家唱呢都好似好适合。其实就係唔想啦，最好回复返我哋以前嘅状况就比较好。不过呢个香港精神呢都係大家互相鼓励一下。我哋都係香港人，我哋都係土生土长。希望好似火凤凰一样可以重生。回来我们二千岭歌再重聚，今天和 Vince 两个将一些和平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一只经典的和平歌曲 Imagine。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You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 isn't hard to do.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John Lennon 的名曲叫做 Imagine。 我们试想一下，没有国界的，没有国家这个观念，没有人会争夺土地，没有人会贪婪，全世界都是兄弟姊妹。 We can just imagine， 我们可以幻想一下的。希望呢10点16分的时间回来2000美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当然我们有 Vince 荣斯 on piano and keyboard and singing 美妙的歌声。 咁我哋即系 Christian 呢一排咧，一定会系成日大家彼此都会讲，为世界祈祷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其实咧啊，我又谂起咧喺一个土文入边咧，其实咧有一首咧好出名嘅、好古典嘅诗歌，咁啊叫做《圣法兰西斯土文》。都是讲有关于和平。 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恨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也是我是为自己求，是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是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是求爱，但求真心付出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主也是我是为自己求，是求守安慰，但求安人，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笑求爱，但求专心付出爱。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是我半面半赦免，在舍去是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是我们进入永生。 主也是我笑为自己求，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我。 就係、是、希望我哋全部咧都係好似、和平嘅使者咁樣咯，即係喺所有嘅地方都可以散播到愛啦，散播到寬恕啊咁樣。 喺英文嘅原本係咪？ 係啊，原本係英文㗎。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係係係啊。 With there is that trigger, let me bring your love。 係啊係。 With there is injury。Your pardon, Lord, and where there's doubt, true faith in you. 中间嘅咯 Oh,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ever seek so much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As to love with all my soul. Yeah. 英文的歌名叫做什么？就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石屎我作你和平之子咯。 我相信都会在诗歌里面都有历史啦。 好有历史 啊。应该都是啦，听来。因为那些那种风格啊，那些歌词的风格呢我哋细细个嘅时候， 系啊系 啊, 啊， 就已经系。我突然间咧，就如果讲起我细细个啦，唔可以讲太细个啦，我少年时代啦，我每日差唔多都系揸住个吉他，即系放咗学之后，初中度啦，咁佢会弹好多嗰啲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嗰啲英文民歌啦，咁咧就学咗好多嗰啲歌，以前唔知系。讲咩嘅？咦，咁呢个歌名几得意喎？点解叫做《残酷的战争》啊？咁样，咁呢个《残酷的战争》咧，英文就叫做《The Cruel War》。咁啊，原唱咧就当然系我哋嘅偶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民歌队。不如而家咧，我哋突然间喺掀翻啲旧嘅歌书啦，讲起反战嘅歌、和平嘅歌，就系呢一首。The cruel war is raging. Johnny has to fight. I want to be with him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I want to be with him. He grieves my heart so.Won't you let me go with you? No, my love, no. Tomorrow it's Sunday. Monday is the day that your captain will call you, and you must obey.Your captain will call you. It grieves my heart so. Won't you let me go with you? No, my love, no. I'll tie back my hair. Men's clothing I'll put on.As your comrade, as we march along, I'll pass as your comrade. no one will ever know. Won't you let me go with you? No, my love, no. Oh, Johnny, oh, Johnny, I fear you are unkind. I love you far better. All of mankind, I love you far better. That words can never express. Won't you let me go with you? Yes, my love, yes. Ooh, ooh, ooh. Yes, my love, yes. 其实咧，好耐之前咧，呢啲民歌咧，超过半个世纪噶啦。咁个歌词咧，头先唱咗咧，讲咩咧？就有个男仔啦，叫 Johnny， 佢就要做军人，要去打仗。咁当然呢啲歌都好有历史嘅，就唔系现代嘅。咁跟住个妈妈咧，就因为太爱佢，好唔舍得。咁仲有两日咧，就要踏上征途啦。咁佢事情咧，妈妈点做？你知唔知咧？原来有花木兰喎，喺外国嘅。佢话我咧就扎低啲头发咧，就着啲男人衫，咁然后咧就同你一齐 march， 一齐操过去，当正咧系战友，咁啊一齐去上战场啦。因为咧我好唔舍得，好担心你咁。即系我想嗰啲慈母嘅悲情，慈母嘅爱，尽系呢一只 The Cruel War。叫做残酷的战争，因为战争要带走佢嘅 Johnny。中文歌有咩？ 中文歌， 英文都得噶。 佢拣首英文噶， 我可以， 好唔好？因为我哋 你话俾我听， 救救呢个地球啦！ 啊，好， 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咪中国人有一句讲得好好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系有时人本身自己嗰个念头咧、意念咧，一有少少嘅即系黑色咧，咁就有机会变成当你咧去掌管个国家之后咧，就会出大事。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自己都可以咧，即系做好啲自己啦。咁你就会咧可以改变到呢个世界啦。 呢只歌系 Heal the World， 地球病了，我哋医翻个地球先。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could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ll find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If you want to know why, 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place we cannot feelStop existing and stop living. God always love enough for us for race to make a better world, make a better world,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朝早接见香港和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央视报道，韩正在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表示，香港疫情形势严峻，特区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確保物資供應，加強醫療救治，落實落細防控措施。韓正充分肯定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認真履職盡責，希望他們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齊心協力做好防疫情、穩經濟、保民生等工作。有本港政協引述韓正說，非常關心本港疫情，對特區政府的要求是照單全收，有求必應。亦都有政協引述韓正話：聽聞有私人醫院唔收新冠病人，做法有違白衣天使嘅使命。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話：今波疫情仍在快速上升嘅軌跡，要觀察多七至十日。如果確診數字喺三至六萬宗，就有機會見頂。劉宇龍喺一個電視節目話，不認同院舍長者要快速測試呈陰性才可以接種疫苗，認為只要沒有發燒等的病徵就可以。他又說，當局縮短院友接種頭兩針科興疫苗相隔時間到21日並沒有副作用，認為要盡快為長者接種，減少出現死亡情況。他又會向政府提議加快長者接種第三針，不用等待三個月。食环署表示，上水屠房听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听日本地和内地活猪可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将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而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的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的因素之后，表示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的时间表，所以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的条件。俄罗斯超过20个城市有民众上街抗议总统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据报超过1000人被捕。有监察团体说，远东海参崴、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多个城市都有民众被捕。反对派就发布影片，显示多个城市都有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示威。内政部早前警告，任何举行未经批准抗议活动的企图都会被阻止，组织者亦都会被追究责任。而在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大约2000人参与反战示威，并挥舞乌克兰国旗。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有几阵雨，下周渐转天晴干燥，听晚转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梁景仪、杨红琼分别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成功夺金，为国家队增添两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点解有啲人嘅演讲能够激动人心？ 但系有啲人一开声，大家就想塞埋只耳仔，听都唔想听。 人声嘅奥秘其实系一门结合科学、医学、心理学同艺术嘅学问。 《好声音的科学》呢本书嘅作者尚阿不伯系一位耳鼻喉外科医生，同时佢亦都系一位言语治疗师。他将多年来的诊症案例和观察以及研究所得记录下来，写成《好声音的科学》这本著作。 作者带我们游走于科学与文化之间，去认识声音的力量。 在其中一章里面，作者归纳出具有影响力的演说所包含的元素，当中包括表明自我，演说者要有足够的自信心，以真面目面对听众。 第二，建立信任感，演说者要同听众建立关系。第三，分享资讯，而传递信息的时候，声音的质素亦都至为关键。作者认为低沉深远的声音更加能够有效传递资讯，有时候亦都需要加入适当的静默，因为静默同样是一种说服的力量。 最后两个元素就是说服和感动，不要看小声音的力量，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随时可以改变世界。 而声音的力量亦都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音量的大小、频率的高低、节奏的快慢和肢体语言等等，作者在书中亦都有逐一探讨。 对声音有兴趣的你，看看会不会在阅读过程里面有更多新发现。 书籍《好声音的科学》， 作者尚阿不伯。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云彩在天上肆意飘游，时而金彩狂舞，时而乌蒙翻滚，但若风来，云就随风而动，或轻舒，或尽散。 前往我不爱到遗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你的虽失去，他日中 你的人生都可以好像眼前的画卷，云朵之下或许发生着不尽人意的故事，但当我们走出来再回望，原来都只是云卷云舒的变化，天空依然 蔚蓝。 看望时，心中富有，明和利，不恨意追求。像醇的酒， 为了装点你经历过的路，让你回望的时候生出不过如此的轻叹，原来一切随心，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万随天外，云卷云舒。 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只随想曲，刚才多谢延伸我邀请他唱这首歌，当然这个有独白的版本，有些感觉在歌曲里面，熟悉的歌曲里面可以感受到的味道。随想曲之后呢，我们回来二千岭歌了，我们刚才我和 Vince 呢又有超过个半小时都是唱一些和平的歌啦，反战的歌啦，关于即战争祸害的歌啦，帮下我哋呢个世界的歌啦。跟住落嚟呢半个节目咧，我谂一齐 relax 一下，随心感受，因为呢排嘅心情大家都差唔多一样啦。多谢你一路喺二千岭歌出现啦，呢个歌系属于我哋嘅。咁我哋经常都会听到狮子山啊、同心抗疫啦，头先我亦都再出意唱一次，唱咗一次，亦都留喺电视机咧，就会不停会见到我哋全香港嘅所有歌星艺人嘅朋友一齐合唱。合唱嘅原因都系希望我哋所住嘅地方，我哋嘅东方之珠，都会系好似以前一样更亮更光。极茫茫，困惑已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笑到外表多风光，可悲的是有人仍在流汗。若已只笑到终身作避世乡，群力怨群差，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 几经风暴雨狂还会告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空仓，可悲的是有人仍是绝望。若已似小岛，终身却被逝向群力远群差，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还无告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空仓，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逝向群力怨群差，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还会告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空仓，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呢首歌都是叫做《东方之珠》，原曲就当然是印尼的版本，但是有另外一隻东方之珠就不是这隻歌来的，就是罗大佑那隻。咁罗大佑那隻呢，你懂唱啦，是哪时候 一定。 河弯弯向东流那隻。咁但是呢隻歌又有广东版的，知唔知？ 又有广东版。 是啊，即是有广东版，有两隻东方之珠，即是关正杰。 哦。 就唱那个旋律。就用广东话唱。当然我哋香港自己的歌呢，一定会以后都会在这个节目都出现的。东方之珠之后呢，我想问边时唱一些都是以前我们很少唱的歌啦。我现在都开始在今天都是的，找了很多基本上没唱过的。有些歌呢我经常播的。你简直是一只你刚才讲的。 城市足印 ，OK， 系啊， 系啊，呢一只咧其实都几即系几切合我哋戴住口罩，好似最开头好似同人嘅隔膜多咗咁样啦，因为又见唔到对方个表情咧，好似沟通都有啲障碍咁。 嗯，系喎，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即系经过咗都两年啦，而家发现咧其实。我發覺香港人做的動作多了，即是他們會懂得直接去做，即是不要微笑，不要打眼色，我直接知道你有需要我就去幫助你。我想這個是香港人這兩年變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如果說起戴口罩呢，都是我相信可能有機會全世界最大家同心一起呢，即是戴口罩呢，就是香港人。 是啊， 因为求音乐，外国那些真的很少人戴口罩，已经一早已经是。所以我们用这种团结的力量，齐心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这场对我们真的很不同打击的疫情。城市足印， 流星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着微生 重叠的足印，细踏了千遍，多少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原因？人在匆匆里，哪想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多少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往印。留心街中每个人，大笑一双眼，那样诚恳。近面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远已近。 谢飞士，城市中人。跟住呢只歌咧，就系、是、喺疫情初起嘅时候咧，讲紧已经两年系前啦。我特登做咗一只歌，就系、是、专对医护人员致敬嘅。想再听，今日当然继续送俾全香港所有劳苦功高医护人员。 全系有你在。 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 在这一刻跟你终

爱却是忘掉了旁人，这怎么可说通？谁说去爱是雨拥，我的心总不冰冻。坚守信念，哪怕逆风，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以我快乐来热恋旁人，叫心窝可接通。谁说去爱是雨拥，我的心总不冰冻。逃避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振作。 关正杰同埋阿 陈百强 系 合唱嘅歌嚟嘅， 叫做《未唱的歌》啊嘛。 系啊， 歌词里边话一首未唱嘅歌不算是一首歌。 即系其实讲紧咧，你好想去关爱你身边嘅人，但你如果冇做出嚟，都系冇用噶。 咁诶，令我谂起咧，佢有好多歌啦吓。我谂头先你一路听你呢个歌嘅时候咧，弹出好多陈百强嗰啲旧歌。咁有啲歌咧就经常都会听，个个都会翻唱。但有一只歌你识唔识咧？叫做《飞越彩虹》。 有嘅 系。咁但系咧就我又唔系好想唱，因为我都未揾到歌词。一阵间如果能够可以唱啦，《飞越彩虹》嘅英文咧就系咪叫做《Over the Rainbow》咧？ 咦，都系。 系啦，超越彩虹啦。喺彩虹嘅另外一面究竟系咩咧？不过头先你讲得啱啦，即系如你话。得个讲字冇用嘅。如果唔落雨，冇风风雨雨，就冇雨后嘅彩虹。我哋嘅憧憬，我哋睇到远处好似有彩虹形成啦。系啊，我哋嘅心情都系咁，好快噶啦。Over the rainbow 啊，一只。我哋都未出世嘅歌，当年 Judy Garland， 佢好细个嘅时候，朱迪加兰已经坐喺个千秋度唱紧呢一首。Over the rainbow。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day I'll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ere's whe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the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Oh,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If I fel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ident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the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el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先讲话谂起陈百强嗰只飞越彩虹，唱咗 Over the Rainbow 嘅英文。而家俾我揾到个歌词吧。而家应该身在加拿大嘅音乐家叫做钟兆峰，为陈百强写咗呢一首《飞越彩虹》。不作可怜虫，双双重 开苦与痛，云霞万里任意飞，束缚重重尽已松，不怕拣上群，只怕幸福遭断送。由来代价自有高，真爱令人变英勇。而人生毕竟只是繁荣，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足永相伴，唯愿化蝶上碧空，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重回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 飞越彩虹，呢条彩虹好大好长，今日飞住一半线。有机会再将阿钟兆峰交应该郑国光老师嘅呢一首陈百强歌曲再次为你献上。时间真系飞越彩虹一样，时间飞逝，十一点半啦，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在北京接见港澳全国政协委员。央视报道，韩正在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表示，香港疫情形势严峻，特区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持，確保物資供應，加強醫療救治，落實落細防控措施。有本港政協引述韓正指，非常關心本港疫情，對特區政府的要求是照單全收，有求必應。亦有政協引述韓正指，聽聞有私人醫院不接收新冠病人，做法有違白衣天使的使命。本港新增31,00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两宗是输入个案，其余是本地感染。新增个案连续第三日下跌。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每日超过30,000宗仍然是相当高的数字，市民近一两个星期用快速测试检测，数字未能够反映在政府公布的核酸检测阳性个案，未能够确定确诊数字是否已经去到顶峰。至于被市民自我呈报快速测试阳性个案的网上平台，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医管局话将会有私家医院协助接收确诊轻症病人，当局亦会新增三间指定诊所，总数增至17间。消防署推出电邮及手机通讯程式服务，俾核酸、深喉唾液或者快速抗原检测呈阳性人士登记资料，以安排送往社区隔离设施，亦会因应家居情况等安排先后次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整体社区隔离设施入住率为40%，解释设施唔能够同时住满，亦需时清洁。他又话，就青衣嘅社区隔 隔離設施情況，會加強清潔等。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政府正籌備全民強制檢測方案，會按香港實際情況制定計劃，俾市民了解並且做好準備，並會確保食物及必需品供應穩定和充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當局早已就金融市場為不同情景做好應變預案，即使因為任何原因導致出行受阻受限，香港金融市場必定會繼續保持開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晚上转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朝早转吹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北京冬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站姿比赛，国家队张梦秋勇夺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严重儿科感染的病例咧，譬如抽筋咧，系会超过30分钟，同埋失去知觉啦，又或者系会严重嘅呼吸困难。如果家长一旦发现病童心口痛、心跳加速、神志突然间系变差或者系模糊、持续嘅发烧、呕吐同埋进食困难咧，应该第一时间咧送去俾医生诊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是梦，还有客旅的脚步，归家的路，城里的月光，看尽的岂止是夜色阑珊，还有潮涨潮落，人间悲欢。色下的你我，平静入梦，各自安好。愿黑夜过后，艳阳高照，温暖所有生命。长夜漫漫，天各一方，抬头望月，心渐明朗。等待重逢的那一天，被月儿照亮的梦，将把我们的心铺满。 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网红，可生命就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是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记得歌颂，也是因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就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向人间，如果真记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我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期待这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缘是永恒的缘，彩虹未成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万物歌颂你的词。 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消散别去，无力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身远方里？每次记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风里劲闯，从直根于小岛岸，如天可爱，风可转，不惜自强，这方向。

恋，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至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至心不变。 时间到了接近十二点了，我是 Albert， 我和 Vince 在二千里歌再重聚跟你说 Good night。 当然下个礼拜我们都会继续两个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每个星期的共聚，多谢你今晚的三小时一起分享了我们大家的心情感受，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 relax， 睡得安好，下个礼拜星期日再见， good night。